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？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？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，唔同嘅节目，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，乜都有。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。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。上 My Radio 网站，可拣直播，亦可拣重温。再按 Enter 就咁简单。 My Radio 在互联网当中为你制作最精彩的网台节目，你可以根据你的兴趣选择你喜欢的节目，选 Facebook 直播、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。 记住 My Radio 的节目是有最精辟的 Insights 和有娱乐性的节目，所以给节目月费是绝对值得的。咁啊，第二節啦，就呢一節我哋都係聽一啲即係好曲折離奇嘅個案啦。咁啊，呢個個案又點啊？ 今日就想講翻就呢個新肖啊，即係其實就動物嘅五行啊。啊，上個禮拜有段新聞就講關於動物嘅五行，咁啊，結果有好多網民就話啊，某個人就講完呢樣嘢咧，俾記者問到嗰、那個喂，如果嗰個動物真係計咗出嚟唔啱自己命格嘅五行，咁啊點做啊？咁啊，原來收尾當時就聽到就話咧，佢就某位師傅就話咧，你哋可以唔要啦，或者俾人啊，即係類似叫人棄養啦。咁啊，結果俾好多網民就梗係炮轟啦，係嘛？所以今天呢就想話同大家講翻咧一啲命盤咧點為之適合，點為之唔適合。咁啊喺 適合唔適合咩做咩啊？ 就係話個生肖十二生肖，咁即係有十二種唔同嘅動物啦，係嘛？咁你而家喺香港通常養嘅來來去去都係可能喺鼠類啊，即係譬如倉鼠啊、葵鼠、啊。 咁有啲生肖你養唔到，譬如你屬龍咁，唔通你養 得？有 龍都得， 適應啊， 適應都得，適應係龍科而家係啊，或者變色龍 咧，咁你真係有 用貓咯， 養貓， 貓科代替狗，咁你通常都係貓貓狗狗啦，係咪啊？或者鼠類啦，甚至乎當然啦，喂，如果你話喂我要養牛養豬得唔得？得，咁你最緊要有地方嘅啫，係咪先啊？新界或者 開農場咯，如果係 啦住得比較大的地方，咁你一樣可以養噶。 外國都好似有啲寵物豬噶嘛， 係啊，都有。 香港比較少， 香港少。 但係寵物牛好似未有啊。 寵物牛就未聽過啦。 寵物牛 係啦，咁啊，最主要講翻呢啲五行喺邊方面適合啲咩命格，咁有啲咩命格咧就啊，可以大家睇翻啊，即係知道日後自己用啲乜嘢咯。咁啊，嗱，譬如好似而家睇翻阿唐咁啊，有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咁其實當中咧，我都分埋顏色噶啦，藍色就屬水。咁啊，見到有啲黃色咧，嗰啲就係屬土。咁啊，黃色係為土為主啊代替嘅。咁啊，綠色啊屬木啦，紅色啊屬火啦。咁另外有兩格咧，就好似望落又啡啡地、金金地，咁呢個就用金嚟代表，就係、是、譬如馬騮同雞咯。咁其實好清楚。咁啊，圖中咧每一格咧都有寫埋佢哋嘅五行屬性啊。咁用顏色表達咧，就大家更加即係容易明白啊，係嘛？咁方位包括埋方位。佢哋嘅屬性係點樣？咁好似頭先啱啱啊台長講話，如果老虎咁點啊？其實老虎係貓科，所以我哋都會用貓嚟代替老虎嘅啊咁樣。咁當然啦，嗱當中嚟講咧，佢哋一定有一啲係合，一啲係衝啊，或者我哋成日話喂，今年雞年喎，咁啊犯太歲喎，咁有邊啲生肖犯太歲？即係嚟緊九年又係邊啲生肖又犯太歲？咁我哋又會分刑沖克害噶嘛？咁但係咁當然啦，但係喺一個命盤當中咧，其實就唔係話單單睇佢屬咩生肖嚟斷佢嗰個邊一個同佢夾。咁當然你話我淨係單生肖我屬啊，譬如好似嗱今年屬。雞年的朋友就犯太歲啦，係嘛？因為今年雞年就是太歲年啦。咁啊，乜嘢同雞合嘅咧？就係龍啦，神有合。咁呢個合咁啊，可以對嗰個 今年屬龍的朋友呢，他就會、譬如 在一個生肖來講，譬如同太歲合的，即是有太歲庇佑幫助啦，咁啊，可能個運程咧會暢順啲。咁你話喂，如果我刑太歲係咪比較差啊？或者沖太歲係咪唔好啊？其實都唔可以單一個生肖去論嘅啊，因為沖咧都係代表有好有唔好嘅，或者佢可能沖咗你唔好嘅嘢咧，係嘛？亦都可以沖咗你好嘅嘢嘅。咁所以都係成個八字咧，我哋都係去睇翻嘅啦。譬如或者我哋轉一轉嚟睇睇第二幅圖。那個八字，咁啊，麻煩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轉一轉去呢、這個即係第二幅圖嗰度啊。 係啦，嗱，好似而家睇到呢個圖，咁就嗱喺四柱當中咧，首先最丙辰年，丙辰己亥月丑丁丑，呢、這個就係佢本身嘅命格個四柱嚟嘅，咁就好清晰啦。佢丙辰年即係屬龍啦。 咁佢屬龍係咪即係養雞好啲啊？ 咁可以咁講嘅。嗱，咁今年丁酉年喺右手，我哋而家喺熒光幕嘅右手邊睇到佢丁酉年，咁啊神有合咯。咁合咩？合咗個金咯。咁金就喺個命格當中咧，係佢個官煞，咁即係代表工作咯。咁即係佢唔喺而家我哋字面度睇咧，佢唔驚失業噶啦，佢有嘢做嘅。咁當然啦，你有嘢做。同揾唔揾到錢，或者做得舒唔舒服、辛唔辛苦咧，就兩樣嘢嚟嘅。咁但係最基本就係話，佢工作佢係有得做先嚇、啊。但係睇翻一樣嘢，啱啱我都講啦，譬如佢屬嗱，佢而家屬龍，咁喺個生肖對沖嘅話咧，佢應該係屬乜嘢咧？狗就同佢對沖嘅，即係神戌係沖嘅。 咁係咪唔應該養狗？ 係啦，表喺依家咁單睇佢嘅生肖咧，狗對佢係唔好嘅。 會唔會咬佢？ 咁睇佢養咩狗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有一樣嘢咧，我頭先都講啦，我哋睇八字咧就唔係單睇佢屬咩生肖，係成個盤睇噶嘛。咁我哋要分翻佢嗰個喜忌啊嘛。咁用神喺邊度啊嘛，係咪先？咁譬如睇翻嗱，而家佢個日元係月木，咁其實喺呢個盤睇咧，我就判到佢咧，佢個喜用神嗰度咧就係火土金。咁簡單啲，如果喺個八字嗰個十神體咧，就係雙財官啊。咁忌神咧就係個印劫，即係個水木。忌神，大家睇翻忌神，而家你望到嗰有一柱寫住大運2016嗰柱咧，就係癸卯，咁呢個就係佢嘅印比啦。呢、這個就係佢忌神，即係話俾我哋聽，佢舊年開始今年2017年咧，舊年開始咧，佢轉咗入呢個大運咧，佢其實係行緊一個唔好嘅運嘅。因為忌神啊嘛，個水木係佢忌神啊嘛，印劫比呢啲係佢忌神，佢個喜神就係要雙財官啊嘛。咁好簡單，而家雙財官反而喺今年2017年咧，佢就行丁酉，呢、這個就係佢嘅喜神。咁但係唔好忘記一樣嘢啊，比較力量大，我哋有睇八字都要分個力量嘅。咁佢始終行一個大運嘅力量係大過流年。咁當然我哋唔係話單處去論，係合埋去睇嘅。咁但係而家我就唔係話計佢嗰個力量先，我最主要就係想講俾大家聽咧，喺呢一個盤嚟講咧，如果你用一個生肖去計咧，狗係唔啱佢用嘅，即係個戌啦。但係因為佢個火係個喜神，即係佢個雙食係佢喜神。咁點樣將呢、這個？行緊唔好呢個忌神呢個運咧，去增強佢個火嘅力量咧。咁所以喺呢個盤咧，喺呢十年嘅大運咧，我哋就要用一個狗嘅生肖去，或者叫做寵物啦。如果佢適合，即係個環境許可養狗嘅，咁佢可以養狗或者帶多啲狗嘅飾物。點解咧？因為佢行緊呢個癸卯呢個運咧，如果喺地支嚟講咧，卯同戌咧係合嘅，合咗就係佢個雙食，就係佢起神，因為卯戌就合火啊嘛。咁火佢因為佢要用呢個為佢嘅用神， 咁所以佢火對佢係有利，火就可以生佢嘅咩咧？生佢原先佢喺原局當中嗰個藏嚟通關啦，啊，即係我哋叫通關，有力去生佢個藏。咁而相食咧，喺我哋而家睇八字嗰度咧，就係佢一個一啲計劃啊，譬如佢個計劃會，譬如揾錢嘅計劃會多咗啦，諗嘢頭腦嘅清晰咗啦，啊，因為呢個係火嚟噶嘛，如果佢冇去用戌呢一個字咧，咁佢嗰個水木咁旺咧，就亦容易咩咧？容易係影響到佢本身個火同個土嘅，因為水係黑火啊嘛，咪冚熄咗佢咯，係嘛？咁佢嘅 idea 或者佢嘅構思啊，佢任何一啲揾錢計劃咧，都容易。或者想得冇咁透徹啊，甚至乎或者佢個計仔可能就弱咗嘅，咁啊木又黑土啊，咁啊黑住佢嘅財，咁啊同佢鬥搶咯，就算佢揾到嘅錢啊，都俾人即係好容易破咗出去咯，啊咁所以咧喺一個命盤當中咧，我哋就會睇翻啦，原來呢個盤比較特別，喺呢十年大運嚟講咧，佢係需要用到九啦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咁我如果我唔養狗，咁我點做咧？咁佢其實可以自己咧喺間屋啊，或者佢自己本身啊喺間屋嘅馬位咧，就擺翻只可愛得意嘅狗仔落去嘅，就形成一個合局，咁啊做翻一個火嘅現象出嚟咧，去新旺翻佢嗰個財運嘅。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盤啊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，唔係話單單淨係睇生肖啊，原來佢係啱用就唔係唔啱用嘅啊！最緊要就係知道佢個狗嗰個對佢嘅用途喺邊度咯。 咁但係喺狗入邊，佢仲冇分即係嗰個不同嘅類型嘅。 冇嘅，但係仲有一個好處係咩咧？因為如果喺個八字睇咧嗱。你見到個神咧，就有另外側邊有三個字噶嘛。咁其實咧，戌都一樣係有三個字，係藏咗落去嘅。戌係帶有火性嘅。咁而呢一個朋友佢個命盤佢就係需要用到火嘛。咁所以嗰個火嗰、那個力度咪會更加強咯。咁啊對佢咪更有利咯。咁啊冇話喂養，如果我養狗會唔會話養邊種？品種的狗咧就冇分嘅，總之佢係狗嘅種就得噶啦啊！但係你話喂我真係唔如果我養狗，我真係可以養到狗，即係環境許可嘅，咁我係咪只係養十年？梗唔係啦，因為始終你一定要。照顧到啲小動物，梗係終老為止噶啦，唔係你養得佢就一定要照顧噶啦。 嗰位師傅之所以招致咁大嘅批評就係、是。因為人哋個感覺就係、是，喂，你始亂終棄喎，係嘛？你真係啱使就亂，啱使就抌喎。 冇錯，所以一定要清楚喺養動物之前咧，佢一定要清晰到自己為佢能唔能夠可以照顧到終老。咁、但係如果喺呢個盤咧，因為佢啱啱開始轉大運啊嘛，十年佢一定要用到噶啦、所以對佢嚟講係只有好處冇壞處嘅。咁對你話真係環境唔許可咁冇辦法啦，咁啊真係用帶一啲狗嘅飾物咯，或者喺頭先所講喺翻個馬位啊嚟即係增強翻嗰個火嘅局咧，就擺只馬位擺只狗仔落去咯，咁啊得意啲嘅咯，跟住當然唔好買啲兇神惡煞嘅品種係嘛， 傲犬 嚇咁啊咬人噶嘛，呢啲你梗係要買啲得意嘅啊，即係唔會話。有啲攻擊性嘅咁樣，咁你屋企一定要和諧噶嘛，係咪先？如果唔係你成日有攻擊性，你咪易吵鬧咯，係嘛？或者影響自己健康噶，所以擺嘢都要好，即係要知道一個嗰個形態啊，千祈唔好擺啲兇惡嘅動物啊。咁啊嗱，再嚟咧，我哋亦都可以睇埋另外一個盤。咁啊，嚟緊就係啦，呢一個。嗱，呢一個咧就大家見到啦，喺個命盤本身佢自己咧就辛亥年出世，即係亥即係豬啦嚇，戊戌、壬辰、丁未咁呢四柱，咁嗱，如果喺豬嘅一個生肖嚟睇咧，其實佢係合豬嗰個生肖咧就係老虎，壬亥合。 人亥合咗咧就等同一個木嚟嘅。嗱，但係又要搞翻清楚啦，呢個盤咧就同頭先就唔同。頭先嗰個咧就係話我屬龍，有好多人就話我唔應該用搞，因為神出倉。咁但係我屬豬喎，咁我應該用老虎喎，因為人亥合喎，合我噶嘛，合係為之好噶嘛，係嘛？但係又要分翻喜忌啦。嗱，喜忌當中咧，佢日元就係壬水，佢個喜忌咧就係印劫。喺如果五行當中咧，我哋係用金水係佢嘅印劫。咁啊，忌神咧就反而係木火土，就傷財官。咁有一樣嘢要注意啦。啱啱講到就係話，真係如果單論一個生肖咧，佢真係用老虎係冇錯嘅。但係人亥合木，而木咧啱啱都講啦，佢嘅忌神嚟嘅，啊對佢係不利嘅。咁對佢不利，如果佢再用翻老虎，咁即係話貓啦。咁如果再用翻貓或者老虎嘅話咧，咁反而增加咗佢一個運程係比較差嘅，就唔係咁好嘅。咁大家睇翻，如果喺大運咧，佢39歲嗰陣，即係2010年咧，就轉咗一個叫甲午嘅大運。咁呢個大運咧，如果加一隻貓或者老虎落去咧，嗱喺個命盤當中咧有個戌，午同戌咧，再加埋個老虎咧，就是、我哋稱之為人午戌三合局。呢、這個三合局一合咧，就變成火，合得嘅火咧，就比單單一個午火嘅力量咧，仲會大咗嘅。咁啊變咗個忌神啦，嘅增加佢個衰運嘅力量，相對咧亦會多咗嘅。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盤就同頭先調翻轉，明明表面睇就應該啱用嘅喎，只貓係嘛？但係原來咧，佢就唔啱用嘅，啊，因為合咗個火局啊嘛，啊，咁如果你本身佢冇只冇嗰個冇老虎啦，或者冇貓啦咁計啦，佢五戌咧都可以叫做合啊嘛，半合啊嘛。係嘛？咁力量咧，咁當然就冇人五戌三合咁大嘅。咁啊，所以如果喺呢個盤嚟講咧，反而就唔應該用呢、這個貓嘅一個動物，即係甚至乎話佢唔應該養貓。 嗯。 啊，咁當然啦。如果你話喂當事人咁養咗貓咁點啊？ 係啦，最大問題呢樣嘢，養咗之後先知道。 係啦，養咗先知嘅咁點啊？咁我都係嗰句，我絕對唔會叫佢棄養嘅。咁、我哋會用一啲另類嘅方式，譬如喺佢命盤揾翻一啲對佢有利嘅乜嘢咧？有利嘅五行嗱，譬如頭先講啦，金水啊，咁佢咪著多啲金銀白嘅衣物咯，係嘛？黑灰藍啊呢啲咯，啊，甚至乎就係話可以嘅話咧，甚至佢自己需要到用呢啲顏色之餘咧，喺佢屋企咧一啲風水上啊方位嘅咧，就幫佢做翻啲一啲化煞嘅一啲擺設咯，譬如帶多一個金鏈啊，因為佢要金啊嘛。譬如帶金鏈啊，或者帶一啲金嘅一啲牌啊，因為好似一個印章咁樣一個牌咁啊，自己就多啲抬起身咯。咁啊，令到佢嗰個運程就彌補翻嗰個負面嘅甲午呢個運嘅唔好嘅能量咯。因為始終佢行緊呢個運咧就。對佢嘅財運係比較差嘅，咁頭先亦都講啦，即係如果佢嗰個木係增強咗咧，就因為木係生火啦，咁即係自不然即係個火會大咗啦，個火旺之後咧，火係佢嘅忌神嚟噶嘛，咁佢係容易出現咩咧？譬如財運唔好啦，甚至乎失業啊，財運唔好，即係好多時喂你冇嘢做，咁你個財未。找不到咯，係嘛？但係如果再用埋只貓落去，個火局的力量再大咧，咁啊更容易造成佢咩咧？負債都有份，係、嘛？因為個財係佢忌神嚟噶嘛，係、嘛？成日即係我成日強調就係話喜忌好緊要，你分到一個喜忌嘅話咧，咁、那個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用在個五行在哪一方面，對哪些有利，欸，我在接下來行好運還是行在衰運，啊，這樣，啊，這些就是一個我們在最基本八字要認識的這方面咯，啊，譬如唯一是好在就是說在今年丁酉年有一個印去到幫他，咁佢今年喺下半年嗰陣咧，因為我所知咧，佢嚟揾我問個盤咧，問個事咧，佢喺上半年真係冇乜嘢做嘅，嚇，咁喺下半年之後咧，就嗰個工作量多翻啦，就冇失業啦，咁啊開始有翻嘢做啦咁樣，咁所以最緊要就係話佢自己要明白到嗰，那個即係，就是，我哋成日講個十二地支啦，咁啊五行當中咧，咁，那個。真係邊啲啱自己用嘅，咁啊最緊要自己有冇興趣去同埋養個寵物啊，咁因為而家真係多人養貓多過養狗嘅。 多，我自己嗰個 Facebook 上面嗰圈子都係多貓啊，貓咧好， 我自己都養緊， 你自己養緊啦。 咁我自己冇問題。 但有啲人好中意養啲另類啲嘢嘅喎。咁啊，黃師傅請教你噶，如果譬如我養龜咁啊，嗱，龜十二生肖冇噶， 係啊， 咁佢五行本身係屬咩噶？ 屬火。 哦，咁即係欠火嘅人都可以養下龜啦，嚇，望下佢。 係啦，都可以嘅，但係就都係睇興趣嘅，養龜就咁。你養龜如果好似而家好多。養一啲龜， 係 啦，養到好大隻，我唔記得咩品種啦，我都識人有養呢啲龜嘅，細細隻，可能成千蚊一隻，養到好大隻，咁你有冇地方去養啊？不過嗱，首先一樣嘢亦都清楚翻喎，因為龜咧，你好多時會放佢周圍行噶嘛，咁喺今年流年風水當中咧，我成日頭嗰幾集我都有講啦，有個五黃喺今年嘅南位嘅，係嘛？你就不要放一隻龜在那個位置養，如果不是呢就很多時候就令到你那個即是個災星的身亡了，因為龜是屬火嘛， 養龜的人 要記住了，你放南位的話呢，即今年可能病痛又多，運程又差， 那對隻龜好不好都是不好， 都是不好的，都容易病的，你放它在一個衰位上，那龜都容易病的，咁但係龜又病，人又病，或者運程唔好，咁你好多時做嘢咪好阻滯咯。 另外一樣就譬如呢啲水族咧，譬如呢啲魚啊，魚都唔係。 魚就用水去睇啦，養魚就用水去睇啦。咁啊，睇翻佢自己命格個水佢忌定起咯。嗱，譬如好似呢位朋友咁，佢係起嘅。咁對佢有利嘅，咁佢適合養水養魚㗎，係嘛？咁養魚嘅當中就睇翻喺佢屋企揀翻一個。位置即係一個吉。 通常如果養魚應該擺喺邊個位度？ 要睇佢坐向嘅，就唔係話單單睇一個流年嗰個飛星 的位置。即係要睇整間屋。 係啦，整間屋個方位啊，咁再判，因為你唔可能魚缸，喂，今年就喺西方係嘛，明年就可能轉咗喺東方，你唔可能年年搬噶嘛。 前幾兩任特首就好中意養魚嘅， 養咁咪要揀啱位置，要喺佢自己住嘅地方，譬如禮賓府係嘛，一定要揀啱一個位置係嘛，但係通常。如果佢養魚，可能喺魚池咧，魚池佢哋都係喺屋嘅前面嘅啦，係嘛？呢個明堂嚟噶嘛，係咁喺屋嘅前面有個聚水位啫嘛，即係所謂山管人丁，水管財啊嘛，咁佢有翻個聚水位喺前面。 依家嘅特首有冇養魚啊？ 冇，我睇佢樣都唔係好信呢啲嘢嘅，係嘛嚇？咁但係。即係呢啲嘢，你話對於嗰個政治嚟講有啲咩影響，咁梗係冇啦，係嘛嚇？但係就你又睇到啊，即係當事人本身又即係覺得影響好大， 愛好嚟嘅啫，我都係試。 唔係㗎，佢有啲即係驚影響到佢自己㗎。 其實嗜好係好正常，不過都要睇翻嗰個嗜好喺。即係佢，除非佢話佢唔信命理啦。咁如果唔係喺命理當中，不論佢信唔信都好，如果個人係忌水嘅，佢根本唔應該。係 啦，可能佢犯咗忌都唔知 啊。或者甚至乎連游水都唔啱佢㗎。 游水都唔啱啊！ 忌水嘛，係咪先？忌水仲去游水，咪容易出事咯，係咪先？即係喜忌要分得清楚嘅話咧，咁其實喺嗰個運用八字啊，或者你知道行緊咩運嘅時候，其實係比較得心應手啲。 但好似係離開咗禮賓府之後先出事嘅喎。 好難講，因為呢件事本身嗰陣時唔知佢死咗一隻嘅，好似 就係佢係你我唔記得即係嗰個嗰、那個故仔係點樣啦。嗱，另仲有另外，譬如嗰啲而家好少有啲，但係香港年輕人喺個鳥籠喺個籠入邊養雀嗰啲咧， 養雀嗰啲啊，養雀嗰啲我就真。冇乜研究啦，因為我哋都係 而家都少噶， 異地之去行。 啊，紫微斗數反而裏邊有，紫微斗數個天形星咧就係代表雀， 代表雀， 代表雀仔，嗯，嗰、那個， 嗯，咁即係又分佢嗰、那個佢本身嘅喜忌啱唔啱用咯。 要睇下佢喺邊個宮位咯。譬如佢本身嚟講，你天形嚟講，你喺官落咁啊，假如咁啊，可能佢可能喺翻屋企喺辦公室嗰度一樣雀仔都唔頂嘅喎。 唔係因為嗱，你要翻嚟講，譬如鸚鵡，我見越嚟越多人，鸚鵡就好多可，而家好鬼多，鸚鵡好多。 咁但係算係多咗， 係多。但係你算唔算話譬如喺雀仔嗰邊咧？我又唔知道，因為嗱雀仔咧，我哋嗰個年代細嗰個年代就好多嘅咧，茶樓咧招 到。 嗱咁啊，即係你係雀到唐裝啊，擔個煙斗真係多過雀籠。 係啊， 咁而家呢啲即係禽流感之後已經完絕。種啦，我間唔中已經見到一隻。 但如果以異形去睇咧，雀仔啊，嗱，雀仔唱歌嘛，係嘛？雀仔係好唱口啊嘛。咁喺個卦象當中，對卦係代表口啊嘛， 係 嘛？咁如果你如果咁睇咧，我就會判翻佢係屬金嘅一種啦。 應該係。 係啦。咁以五行睇就係咁樣睇，因為始終雀仔係唱歌為主，即係好似我哋以前。八十年代點解卡拉 OK 歌唱事業咁興旺喺香港？因為嗰陣就係行緊地運，就係、是、七運就係對卦， 對卦 係啦。所以逢係關於係 口嘅 嘢、行業啊，係啦，娛樂啊，都係好興旺。咁好簡單，一轉咗喺2024年一入個八運之後咧。咁呢方面嘅行業即係 開始沒落， 係啊，開始式微啦，或者比較少咗一啲真係好似以前咁叻嘅歌星出嚟啦，係嘛？即係比例上低沉咗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一轉入個土，白運就係土啊嘛，咁啊地產蓬勃啦，係嘛？地產不斷係只係有升冇跌，係咪一路維持到而家啦，係嘛？咁當然當中就唔淨止係白運。是一個地產的，咁你一些教育事業都是咁。 係，我哋以前都講過。喂，但係想問埋就係、是、咧，譬如如果養寵物咧，喺呢、這個你即係呢個角度睇，養多幾類唔同的寵物，會唔會有相沖嘅？ 基本上就冇嘅，係喺我哋 嗱，但係舉個例啦，譬如我諗好少人係同時又養貓又養狗嘅嘛。 有， 我都有啊， 都唔少嘅。 我以前有一隻貓，一隻狗噶，真係噶，一隻貓，一隻狗噶。 其實如果你睇翻咯，如果你話又養貓又養狗，佢個用神係攞得住嘅。咁而嗰、那個即係我頭先都講一個力量問題，因為個用神攞得住嘅力量大於忌神嘅，咁佢個影響力係會細嘅。咁同埋。我哋唔係話單單，即係當然，如果你話喺個命盤嚟睇一啲十二生肖一啲寵物，佢適合養唔適合養之外，仲可以有其他方法去做一個化解或者調整噶嘛。咁譬如本身個風水啊，或者喺佢個命格當中，啱啱我講呢一個朋友咁樣，佢用多啲金水嘅物件啊，係嘛，帶金鏈啊，咁呢啲都係。一啲係對佢係有幫助噶。 嗯，不過即係總結一句咧，其實就寵物本身咧有分難養同易養嘅。 係，就同埋壽命都有長。 係啦，有啲啊，譬如你講養金魚咁啊，難度高啦。 係啊。 咁其他如果貓貓狗狗一般嚟講都即係比較容易。 最緊要係啦，最緊要乾淨，俾到佢食係嘛健康。譬如而家都好多人養啲葵鼠啊。 倉鼠、 倉鼠啊，或者啲箭豬仔啊， 箭豬仔啊， 即係嗰啲刺爪啊， 刁鑽啊， 都細 只 嘅，細細只， 好細只嗰啲啊， 嗰啲一樣好多人養㗎，係啊，咁但係佢嗰啲壽命周期就比較短啊嘛，兩三年左右啫嘛， 咁但係今日唔夠時間啦，如果唔係就可以講埋另外一個話題啊，就係養植物啊，養咩花花草草啊， 種花 種草係啊，因為我成日翻嚟，我喺花墟嗰邊經過，真係。 即係買屋企如果養多少少啲即係植物咧，都係 買多啲盆栽， 即係都好。 但係要睇位喎， 睇位 啊， 係 啊，即係如果你喺命理當中，即係睇一個位置嚟養喎。 我哋以前師傅講過擺風水，佢話擺植物最難擺嘅。 是啊，冇錯啊， 真係風水。 但我自己個人就我同人擺就我唔係咁建議喺室內擺嘅，室外就擺得，室外冇所謂。即係如果佢有花園，梗係花園啦；冇就一啲騎樓啊，或者露台啊、陽台嗰啲咯，就盡量唔好擺室內咯。室內就唔係咁多位置可以擺到。 OK， 好。咁啊，呢個問題我哋可能即係將來我哋會花啲時間同大家詳細探討下。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我哋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